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敏踢爆》。今日是2019年的1月2号，咁都叫做新年头啦。咁啊喺呢度咧就要即系毓敏要恭祝各位朋友啊，各位网友，各位 My Radio 嘅支持者咧，新年咧就系万事如意啊，即系平安喜乐啊。虽然咧旧年就真系不堪回首，但系我哋都系要向前看嘅。今日咧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咧就有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咧就系叫做即系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嘅纪念大会。咁啊，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就借呢一个纪念大会咧，就即系向呢一个台湾朝野同埋同胞喊话啊。咁啊，因为系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啊嘛，咁所以就系、是。一如舊冠，陳腔濫調，反獨促統，反對呢個台獨，反對分裂祖國，促進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嘅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咁呢啲咧，即係其實都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啦，講嚟講去都係咁。咁但係咧，仍然係即係堅持不排除以武力嚟解放台灣啊！即係呢個武力犯台咧，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所謂可能性呢仍然都是存在的，就是告訴你，如果你搞台獨分裂祖國的話呢就打你的了。但是呢即是你不搞台獨呢，大家就可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提這個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他這個談話出了之後呢，當然就在即國際媒體裡面都有很多報道，台灣當然即朝野都有反應的，這個必然的了。虽然是陈腔滥调啊，我想讲的就是中共促统心劳日绝，你继续去促进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或者九二共识来做基础的、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呢，台湾朝野或者台湾人民呢恐怕就不会接受的。虽然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面提到呢，这个不是制度不同的问题，那不是制度不同的问题是什么呢？統一的障礙就是制度不同的問題嚟㗎啦，已經係假設真係想統一的話，更何況呢個制度不同，即係唔係反對統一的理由呢種講法咧，其實仲可以有一種講法，就是即使你個制度相同，大家都係搞民主政制，台灣都未必一定要同中國統一嘅，係咪？更何況而家一個係極權統治，一個係人民自主自決，憑張選票。可以決定邊個人去即係領導台灣統治台灣嘅喎，邊個政黨可以統治台灣？你要得到人民嘅同意，通過選舉，係嘛？喺舊年年底嘅呢一場九合一地方選舉，係嘛？執政嘅民進黨啊，喪失咗大部分縣市地方縣市嘅執政權，佢而家地方上面執政嘅人口，即係執政嘅城市嘅人口，加埋都係得個600多萬。但整個台灣有2300多萬人，所以呢個執政黨咧就俾人民用選票教訓佢，係嘛？雖然佢而家仍然維持呢個中央嘅執政權，但係地方嘅執政權咧得6個縣市有執政權，加埋都係得個600多萬人口。咁但係其餘嗰1600多萬人口嗰、那個執政權咧喺國民黨手上啊，同埋呢一個即係柯文哲啊，柯文哲嗰度都只不過300多萬啦，台北市咁啊。所以 选票去决定哪个政党执政，同样的道理，要不要统一或者要不要独立，都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去决定的嘛，是吧？如果你中共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要真正要促统促进台湾，要回归祖国怀抱，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你没办法不使用武力的，老实说，舍此一法，别无他途，是吧？只有一招的就是武力，是吧？就是打沉个台湾，咁咪统一咯，系咪？咁但系而家成个国际，即系客观情势，同埋中国而家嗰个情势嚟睇，呢个可能性系好低嘅。咁但系你都系要即系继续保持呢种，喂，我不排除武力去解放台湾。假如有人搞独立嘅话，更何况有咗反分裂法之后，就喺法律上就规定咗你不能够即系搞分裂。咁但系你到今日为止，哇！即是由1949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一党专政的政权，他都对台湾是没有任何管治的权力的嘛，是不是？那你是在口里意淫台湾的嘛，是吧？所以客观情况就是这样，你就继续在这里说，继续用即是一些其他方法，是吧？或者通过这个经济的交流、文化交流各方面，那你就影响台湾的朝野或者台湾的人民，甚至现在很多人在大陆读书，有很多人在大陆教书，亦都台湾有很多人在大陆做生意，是吧？那你就通过啊，即是以时间换取空间，你就慢慢等咯，是吧？那但是习近平那个讲话里面提到制度不同，不应该是这个统一的障碍，这个说话就是不符合政治现实咯。个政治现实就是今天的台湾，你无论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是由人民用选票来决定，是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嘛，这个命运自决来的嘛，是人民自主命运自主命运自决的嘛。而这个命运自决那个 目的或者目标是通过选举嘛，民主选举嘛。那就是说关于台湾前途的归属，究竟是统一定是独立，都是要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去决定的嘛，是吧？即是等于你说啊，民进党搞台独，他没得搞的，他用把口来搞的。如果他真正要改国号的话，喂，不是只是公投，他是要修宪，是吧？这个是要有绝大部分的民意支持，那然后你修宪，你去改国号，是吧？那你说了，那这个是不是人民的自主自决，是吧？才可以解决这个前途归属问题，是吧？所以在今时今日，你继续在促统，当然就是基于中共那个大统的大统一的立场，那他一定要讲的啦。虽然习近平那个讲话没什么新意，但有几个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值得即是大家去即是分析一下的。那我最后看了他的篇嘢呢，那我就觉得呢，就第一呢，就是其实当然那个原则立场没有改变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但是他没有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九二共识其实就是说当时两岸通过这个即是海基会和海协会那个交流和他们的开会要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呢就是1992年即是两会建立的共识。那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有共识，叫做一个中国，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一个中国的内涵就各自表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它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它那个所谓主权范围及于全中国大陆的，但是它就通过宪法的增修条文去確立了现在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台澎金马那个主权和治权，是属于现在即是台湾人民的，就这样。所以你九二共识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是现在今天你习近平那个讲话讲一个，即是讲这个九二共识只是讲一个中国，是吗？咁你呢個一個中國一定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啦，所以今日咧喺習近平嗰個上午嘅發言，即係個講話出咗街之後咧，呢個喺台灣嘅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咧就喺總統府咧就開臨時記者會，然後咧就發表一篇談話，咁大家可以睇下今日嘅《癲狗日報》成篇文都有曬噶啦，係嘛？咁個內容不外乎就係話中華，佢以中華民國總統嘅身份話俾呢個北京當局聽。 他說我們是不會接受九二共識，因為九二共識就代表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就代表一國兩制，那台灣呢也都不會接受一個中國或者一國兩制這個原則。那如果你兩岸要交流，你如果用這個來做前提，就台灣是不能夠接受的，這個也是沒什麼新意，不嬲都是這樣的、OK? 但是國民黨呢他是承認九二共識的，咁佢認為呢個九二共識呢，其實當年亦都係國民黨執政嘅時候，即係呢一個兩會啊，大陸嘅海協會同台灣海基會嘅共識，係嘛？咁就正如我頭先所講，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係嘛？即係喺台灣嘅中華民國係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但係咧一個中國係中華民國，係嘛？咁呢個所以吳敦義今日咧。即係作為呢個在野黨國民黨嘅主席咧，佢亦都有發表談話，就回應呢個習近平嘅談話，大致嘅內容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嘅 ，OK 啊。咁當然呢個就係國民黨同民進黨嘅分別啊，即係喺呢個立場上邊啊。咁啊，國民黨就係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啊，堅持呢個九二共識。嗱、啊，習近平嗰個講話咧，即係雖然係陳腔濫調，但係咧佢。即係我睇曬成篇嘢咧，就明鬆實緊嗱。嗰、那個談話咧，其實即係用詞遣詞用字咧，就似乎比較即係寬鬆少少嘅。又講咩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又不排除武力啊，係嘛？又強調嗰個所謂和平。和平啊，強調和平啊，強調呢個中國夢啊，中華民族復興啊等等。其實就將過去一啲相對比較空洞嘅呼喚咧，佢亦都提到一啲具體嘅步驟嘅。啊，呢個具體嘅步驟咧，就係話咧，即係雖然兩個制度唔一樣，係嘛？咁就係話咧，都要探索兩制嘅台灣方案，即係話你而家今天即係你延續翻四十年來嗰個所謂告台灣同胞書一路個發展，你睇到啦，你可以保留軍隊啦，又特別行政區啦，又可以自治啦，等等啦，係嘛？即係其實都有啲具體嘅嘢，不過呢啲具體嘅嘢咧，亦都係冇乜即係呢一個所謂即係冇乜新意咯，可以咁樣講啊。嗱，譬如話四十年前嗰個告台灣同胞書就一啲概念嚟嘅，係咪？咁你九二共識都係九二年先出現啦，係咪？咁你我記得喺三十年前，唔係喺十年前咧，就胡錦濤即係揸 fit 嘅時代咧。喺呢一個所謂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嘅時候咧，呢一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講嗰個咧就係叫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係嘛？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咁呢個同呢個習近平而家嘅講話咧，其實喺個即係精神上係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即係胡錦濤當時嘅講法同而家習近平嘅講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而家習近平嗰個講法似乎就比較具體啲，就係話咧共產黨或者中國方面係要控制呢一個所謂嗰、那個兩岸嚇講和平統一嘅嗰、那個主導權要喺佢手，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相當大嘅分別嚟嘅。咁無論點都好啦，正如我今日呢個踢爆嘅標題所講台灣人民是命運自決，中共促統就心路日絕，真係同制度不同有極大嘅關係，就唔係好似習近平所講呢、這個係唔同制度唔會影響呢個和平統一啊！這個講法咧係唔符合現實嘅。